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亦即系话咧，只系购买有最高绿色认证嘅产品，而喺招标嘅过程入边咧，会将碳排放同埋环境保育咧列为呢个重要考虑嘅因素之一。咁啊，即系会同埋唔会啦，咁都系一个好簡單嘅 yes no question 嚟。 系啦，其实我哋都觉得好诧异，你知唔知？我哋呢个绿色采购叫咩啦？ 2009年 啊，已经系啦，七年前啊，我哋已经提交过呢啲咁嘅建议， 正式提交 噶啦。咁但系咧，政府系完全冇回应嘅， 摆埋 咗，唔知佢摆埋 咗。有人话讲，哎呀，你知政府部门里头嗰啲啊，好难搞啊，咁 就系冇用， 一句好难搞，你就唔能够唔搞噶嘛，系咪？即係政府要有一個意志嚟做嘢嘛，咁你自己 綠化天台好快搞出嚟啊！ 咁就 睇你有冇嗰個意志做嘅啫嘛，有啲嘢啊， 係啊。好，咁啊到阿 Michael 啦。 好啊，好啊，咁啊， 跟住 我讀 到你啦，到一段啦， 讀完啦， 係啦， 我講啲咩？哦，咁啊，交通運輸，哎，頭先我講嗰樣嘢啦，係啦，係啦，嗱，我就話咧，即係除咗發電之外，頭先阿 Michael 講咗啦，佔香港嘅排放好重要啦。咁第二大咧，其實就係交通運輸噶啦，你知，就係香港二氧化碳排放啊。仲加埋空氣污染添啦，你知道世衛咧已經將呢個汽車嘅排放咧係列為一級致癌物嘅嚇，咁啊嘅一大來源嚟嘅。咁啊為咗推動電動車喺呢種最清潔嘅啦交通啦嚇嘅使用咧，除咗敦促政府盡快改善全港嘅充電配套設施之外，頭先 Ringo 提及啦，閣下會否喺立法會係促請政府研究引入咧，我哋叫做汽車排放水平嘅一種賞罰制度。簡言之，我哋應該按照汽車嘅載客同埋載貨量咧，以每行走一公里嘅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汽車咧就分為又係一個即係標籤制度啦，就係譬如極高排放、高排放。中度排放、低排放同埋極低或者甚至係零排放，咁當然電動車就零排放啦。其實多個類別，然後按呢個咁嘅類別咧嚟去徵收，我哋叫獎賞性嘅嘅同埋懲罰性啊，獎賞性就係嘅嗰啲即係偏低嗰啲啦，啊，如果係即係高嗰啲咧，就係要咩咧？啊，叫做首次登記税同埋牌照費。牌照費你年年都要俾㗎嘛，咁所以呢其實呢個係有一個好強嘅即係信息啊，即係話我哋應該呢係盡快轉向呢個電動車，咁就呢個呢就會令到呢個電動車市場呢好快脆就會係即係普及起嚟㗎啦。 有 Tesla 都我聽講都成80多萬啊，80多90萬。 佢個 Model S 咪80多萬囉，咁所以你話邊人買得起 呢？你冇首先登記税。 係咁啊，梗係。 但係咁講，我哋不同朋友都去過歐美呢，香港使用電動車，即係頭先你講嘅品牌咧， 係 相當高，即係香港嗰啲啊 普及程度， 普及程度當然係要有 你即係 有米一族， 當然有米一族 好支持，所以呢個係好事嚟嘅。 因為佢唔需要話好長咁樣好快，即係因為香港你都係即係啲 因為短途啊嘛，因為外國嗰啲長途咧，可能佢就係比較慣， 係 啦係啦。 不過另外要補充又係同樣呢個問題咧，我哋係2009亦都係交過俾政府嘅， 咁但係咧其實呢樣嘢真係要鬧啦，我真係上過網啊，我查過環境局啊，原來佢舊年已經停咗嗰、那個所謂混合動力車，即 係 節能車嗰個補貼啦。 冇錯， 因為以前呢係曾經唔知邊一年咧，10年前咁上下啦，有多嘅，就 係 有一個政策，就話如果你嗰啲呢，因為你知道最先就嗰隻叫 hybrid 啊嘛，係 啦， 係嘛，即係 Toyota 嘅，咁佢就話呢，你係可以50,000。咁後嚟呢係提升到75,000嘅，但係當然佢亦都係到嗰個車價嘅唔知10%多，而係以50,000為封頂，或者75,000為封頂，佢提升到75,000。但原來舊年呢佢就因為考慮過，嗱呢個立法會可能都有份㗎，即係要鬧啦，如果係就佢話因為而家嗰啲就算係燒汽油嘅車，即係傳統燒汽油車呢，即係佢哋都做到好慳油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啲咁樣嘅運總動力車呢其實係唔係特別環保嘅啫，咁我哋呢似乎唔應該優惠佢，咁所以就取消咗呢個優惠政策啦。咁不過唔緊要，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謂 turn the clock back， 即係唔需要走返轉頭，我哋而家用呢、這個仲勁係咪好明顯嘅就分即係唔同嘅級別啦。好啦，好 第11啊，閣下會否於立法會促請政府大力推動綠色金融 Green Finance Green Finance 包括發行綠色債券啦，以讓市民可以參與綠色經濟嘅發展啦，並且設定限期3年之內啦，舉個例 如啦， 令到香港外匯基金嘅投資完全撤離化石燃料產業divestment from fossil fuel 咧。其實就可以即係 有野心， 回應翻我哋，其實我哋係早一輪都呼籲，就係大學係要叫做去碳節資嘅，係 啦，去碳節資， 帶頭， 帶頭嘅。咁而家就係、是、喂，作為立法會議員啊，將來嘅未來嘅，咁、你會唔會有咁嘅膽量，有咁嘅勇氣嚟到做呢樣嘢咧？因為呢個亦都可以係令到香港喺個金融業咧，就作為另一個領頭羊嘅地位嘅喎，喺中國嚟講係咪？ 其實我知道香港政府佢都已經講緊話發行綠色債券嘅，即係佢嗰上 綠色債券 係啊， 係嘛？就係你去嗰個論壇係嘛？係 啊，咁誒，即係當然講啊咁講啦，咁實際上做啲咩出嚟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係啦，希望即係我哋三零對即係呢啲 嗱以前咧，香港人咧對債券呢樣嘢就好陌生嘅，即係話呢樣嘢即係係啦，冇錯啦，即係我美國先有債券嘅啫，咁我哋香港發行咩啊？但係而家即係幾年前就發行咗 iBond 啦，最近又有一隻嘅唔知咩債券， 白發啦， 係啊係啊，冇錯 即係65歲以上嘅銀髮族嘅債券 嗰啲啦， 應該係啊 係啊係啊 係啊 ，iBond 啊， 係咁所以咧，即係話呢啲咁嘅債券咧，其實而家大家都知道係可行嘅， 冇錯 係可行嘅。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講嗰兩樣嘢咧，都唔夠進取喎。因為 iBond 其實就係同通脹掛鈎咗，係 啊，冇錯。 啊，令銀髮族嗰啲咧，其實佢都係話 比通脹率高， 係啦，即係你保障你退休生活嘅啫嘛。但我哋係更加進取嘅，更加進取就係咩？綠色債券，喂，綠色債券真係我嚟賺錢嘅、哦。因為個問題，如果我個綠色產業啊係蓬勃咁發展咧，其實你就應該從佢掛鈎嘛。你就我哋叫 join the bandwagon 啊，英文叫係嘛？咁所以其實係一個互動嘅啊，互為因果咁樣推動咧，係非常之好嘅。所以政府真係要認真考慮。 即係你早五年前買入咗 Tesla 嗰啲嚇股票，你一百啦，我哋有一位成員都買咗啲啦。係啊，我問咗佢嗰陣時冇買啦， 其實 淨係顧住做嘢，冇買到啦。OK， 十二啊 ，Michael， 係咁啊，喺推動上述嘅政策嘅時候咧，我哋某一程度上一定要犧牲短期嘅經濟利益，以換取我哋以及子孫後代嘅長遠利益。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請問閣下喺敦促政府推行呢啲政策嘅時候，會唔會同時希望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例如呢減免入息稅啊，提供電費補貼等等呢，以減少中低收入家庭所受到嘅衝擊呢？咁都係一個會同唔會嘅。 咁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呢就真係我哋有一句說話即係叫做不入虎穴就焉得虎子。咁英文呢就叫做 no pain No gain, 就 no gain。老實講，其實我哋之前呢係洗突咗嘅，即係我哋就叫做透支 OD 咗嘅。我哋之前嗰啲咁樣嘅金碧輝煌嘅嗰啲嘅富裕同繁榮呢，其實好大程度上呢係建築咗啲債務之上。呢、這個債務有兩大類啦，有一類大家就好清晰嘅，就係08金融海嘯一爆就話原來叫金融債務。但另外一個呢，即係我喺我本書度已經有講㗎啦，就係話叫做生態環境債務，生態環境債務。咁所以呢，即係講得再俗啲呢，就係出得嚟行就預咗要還，其實我哋係要還嘅。所以你如果話，哎呀，我哋即係好浪漫、好理想化，話，哎呀，我哋好進行一啲叫做低碳生活啊、綠色生活啊，就搞掂㗎啦，咁樣你真係發緊夢啊。所以其實呢，你一定要作犧牲，你唔談犧牲呢，就唔使講㗎啦，即係我哋冇未來㗎啦。但呢個犧牲呢，亦都好明顯有一個叫氣候公義嘅概念啊，即係話我哋而家做咗呢個咁嘅禍害出嚟，主要嗱呢、這個你話好敏感都好啦，我乜都夠膽講啊，係咪？你話係富裕嘅國家，抑或係貧窮嘅國家製造呢？如果喺某一個國家或者某個社會入面係富裕嘅階層，即係有錢佬，抑或係嗰啲窮等人家製造呢？唔使講兩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了然於胸啊！好啦，咁所以而家如果我哋要推行呢啲咁嘅政策，綠色政策。咁某一程度上係會傷害到即係我哋嘅短期經濟利益，即係特別係好中低收入家庭嘅受衝擊，唔使講啊，譬如我哋可能就要加電費。咁你一講加電費，或者即係你抽碳税，其實要加電費㗎啦，係咪？咁你死啦。咁其實落講真，但係大家諗一諗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你對有錢人嚟講，你將電費而家你唔好話加 10% 20%， 你話加一倍兩倍三倍，喂，對佢個生活你話個影響幾大呀？好微啫嘛，真係即係我哋叫哎呀或者拗痕啦，係咪？因為你諗下對有錢人嚟講，佢每個月嘅電費開支，即係對於佢嘅生活開支係佔幾多啊？但你諗下對於佢嗰啲咪即係低收入家庭啊嚇，啲基層嘅市民啊，哇！喺你加電費，你唔好話加兩倍三倍啊，你加10% 20%， 佢都叫苦連天，好慘㗎啦嘛，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其實即係呢種唔係話施捨，其實係一種嘅道義上啊，係有需要補償啊。咁你加多電費，咁有錢人咪照加咯。 咁但係你嗰啲中低收入嗰啲呢，其實政府呢就可以用各種方法呢，就係嚟去資助佢、補貼佢，例如減佢嘅入息税啦，或者係直接嘅電費嘅補助啦。咁但係呢啲話，哇，咁呢啲錢點嚟呀？咁頭先講咗啦嘛，有碳税㗎嘛，即係其實係配套嘅。咁如果你抽咗碳税，咁碳税嘅收入咪就可以我哋做啲咁嘅嘢囉。 唔係，作為具體啲嘅形容呢，就係大家知道啦，啊，嗰啲人坐私人飛機嘅， 冇錯， 同埋我哋而家喂逼地鐵啊、逼火車嗰啲，咁係咪私人飛機嗰啲可以交多少少嚟 咁唔使去到私人飛機，就算你私家車都係啦，你一大老闆坐住嘅大勞斯萊斯喺個個馬路嗰度駛，我哋就逼巴士。是嗎？喂，你除返個排放，你話邊個個即係人均排放大呀？ 冇錯啦， 佢哋個人均排放大， 即係個概念就咁樣啦啊。咁啊，所以即係絕對唔會話係係人都要啊，最貧苦嗰啲都要要交重税嗰個問題 啦，要保障佢哋嘅生活囉。 OK， 十三 係 阿 Eddie， 好，閣下會否於立法會促請政府啊大幅加強氣候變化嘅公眾教育？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你冇咗大眾教育咧，大家即係唔明白呢樣嘢咧，所有嘅政令咧，你即係夾硬嚟都冇意思嘅，啲人即時就會反對啦，係嘛？咁，所以你話例如啦，有啲乜嘢嘅政策措施咧 ？A 喺中小學嘅課程入面啦，梗係要強化有關全球暖化危機呢個內容啦。嗱，咁其實而家咧唔係完全冇嘅，係有嘅，但係咧。我睇過啦，我知道啦，係咪都係講得呢即係好普通，即係話係唔係好道育嘅，即係佢冇講到嗰個問題嗰個嚴重性同個迫切性呢係冇充分帶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要強化啦。B， 就透過政府新聞處同埋香港電台，咁呢兩個係最緊要㗎啦，其實兩個都係我哋納稅人俾錢嘅啫，係咪佢冇我哋納稅人佢必有錢。但其實所以佢有咁樣嘅責任呢，我義務呢就要製作各種嘅節目。嚟去宣传呢样嘢，同埋甚至系举办好多嘅公众嘅论坛咧，嚟令到广大市民都要认识呢个问题。同埋 C 吓，咁我哋亦都谂到就话，其实最好咧就应该喺学界咧都举办每年一次嘅吓嘅节能去碳创意大奖比赛。嗱，咁呢个好紧要，即系我对呢样嘢就好有即系强烈嘅意见啊，感受。我哋而家成日香港话要强调呢啲咁嘅创意，但系咧就最多就话而家嗰啲咩话要捉精灵。因為就話做 Apps 啊，你知嘛？哇，即係發明 Apps 啊，咁嘅創呢咁嘅創意，根本其實真係同我哋即係挽救呢個世界，梗係完全都唔拉更啦，係嘛？其實我哋需要嘅創意咧，係真係咧要救到呢個世界嘅創意。所以呢個咧，其實就引到最尾嘅題啦。 係，咁啊，我讀埋佢啦，係嘛？正 啊。 喺對抗氣候變化嘅過程之中，創新科技係極其重要嘅環節。閣下會否促請政府將開發可再生能源同埋節能減排列為創新科技局或者生產力促進局的優先研發項目呢？因為事實上香港在個 Create Hong Kong 的時候呢，即是創意香港呢，都是給了很多資源的，那就亦都做到一些東西啦，就是即是個比例是怎樣另一回事。但是同樣在一個最大的議題上面，我們都是要問啲立法會的候選人他對這個看法是怎樣看法。 是啦，冇錯啦，即係我哋好多時香港頭先我都講咗啦，就一諗起創意最多就香港啲人都呢，唉，作個新嘅 Apps 呀，賺錢呀，咁樣即係如果你停留喺呢個階段呢，就真係死火啦。我哋嘅創意應該係真係用喺最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嘅環保地方。好多人都覺得環保係邊緣性嘅嘢，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呢個係大錯特錯，環保係核心性嘅嘢，係咪？好啦，咁原來講下呢，我哋嘅時間啱啱好喎，你話我哋啲安排啦，係咪？咁樣呢，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密切關注住呢一個咁樣嘅立法會候選人氣候挑戰，遲啲咧，我哋就會喺各大嘅傳媒咧就發布佢哋嘅回應係點樣樣噶啦，好嘛？ 錯啦， 好， 好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拜拜， 拜拜。